下面请欣赏朱晓玲演唱的《妈妈的吻》，刘一珍带出的《乡里妹子》，胡月演唱的《我热恋的故乡》。 去 婶婶阿姨、爷爷奶奶，摇起摇摆盼再来，盼再来。我倒是想你妹子，想你妹子乖。 我说真的就真的嗨耶。 我倒是想你妹子，想你妹子乖。 我说真的真的嗨耶。 水也美，你飞，水美。

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改鱼带出的《桃花红杏花白》，吕继红带出的《妈妈的歌谣》。 妈妈的歌谣，

永远不分离，我们的永远不分离。

马劲儿哟，舞技变成了采风花。马又疼，断了油，山村的夜色怎么这么亮？